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 黄小琥的一首《没那么简单》，用质朴的语言唱出了生活当中的很多感悟，让我们也很有触动和启发。这首歌呢是由姚若龙来填词，萧煌奇谱曲的一首歌，收录在黄小琥2009年12月18号发行的专辑《简单不简单》当中。大家都知道啊，走音乐这条道路本身就是很艰辛的，对于普通人如此，对于一个盲人来讲就更难了。但是呢，萧煌奇是通过在黄小琥家里做装修工人的父亲结识了黄小琥，没想到两个人一拍即合，黄小琥呢就开始为他介绍各种的音乐的工作，把他领上了音乐这条道路。到2010年，黄小琥要出专辑，萧煌奇就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黄小琥，于是呢就为他写出了《没那么简单》这首歌的旋律。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其实唱到的也是一段不简单的关系的处理，它就是萧亚轩的那首《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唱出了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的那种熟悉而又形同陌路的复杂的感受，来自萧亚轩1999年发行的首张专辑《萧亚轩》当中，也是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之一。

刚我们听到的是吴克群2008年的作品《为你写诗》，不仅是名字充满了诗意，而且这首歌的浪漫还体现在了他在音乐部分呢，巧妙地将《小星星》这首非常经典的音乐融入到了激情四射的摇滚氛围当中。而在歌曲的后半段呢，还巧妙地安插了一段需要高技巧的钢琴独奏，所以呢，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独树一格的感觉。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郁可唯演唱的一首慢版抒情歌《时间煮雨》，它呢也是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当时啊，这首歌曲在2003年一发表，立刻就窜红至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马上就让我们听听这首《时间煮雨》。 青草离离。 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王菲演唱的一首《棋子》，收录在她第九张专辑，也是她的第二张国语大碟《天空》当中，发行于1994年。歌中能用棋子来比拟在感情当中被动的一方，就如同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充满着悲剧的色彩。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 接下来呢，精彩好歌继续，我们会听到薛之谦在2015年发行的个人专辑《绅士》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而这张专辑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只收录了3首歌曲，包括《绅士》、《演员》和《下雨了》这3首歌。虽然只有3首歌，但是它制作呢却是往返于北京、上海、台北3地，历时了19个月才完成的，花费了他很多的精力。薛之谦表示呢，很多时候一张专辑如果有10首歌，大家也只能听到1-2首主打歌，其他的歌即使是花了很多的精力，也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所以呢，他就想少发几首歌，但是呢，在词曲创作方面呢，要多花心思，把这张专辑做成精品。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绅士》，而这首歌呢，也会给我们一种很强的画面感。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频繁暴露了自欺欺人者，越掩饰越深刻。你说我说听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了。我能给你个拥抱，像朋友一样可以吗？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尺度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啊。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 你能给我只左手牵你到马路那头吗？ 一首有一些伤感的绅士，由薛之谦带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像是看了一场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作为绅士的那种纠结。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会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会听到苏芮的经典歌曲《牵手》。苏芮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天后级的歌手，他的音乐作品影响了几代人。而这首我们要听到的《牵手》呢，更是一首值得我们回味的经典爱情歌曲。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您，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因为是承诺不甘心，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的牵去想该不该回头。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两半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 北京时间23:00。